Hello， 欢迎来到九九 TV 苗知识，我是 Joy。 我们之前做过一部神秘的 Jupiter 木星星系的影片，中提到木星那些奇特的卫星，并且上面具有人类必需的氧气与水，但是我们生存的地球就只有一个卫星，那就是月球。不过在太阳系中，可能只有地球拥有人造卫星，而且数目正在急剧增多。之前的一个影片中提到，日本首间宇宙寺院的开幕打响了宗教进入太空的第一枪，但是要提到对人类世界影响最大的还是伊隆马斯克的 Starlink 星链计划。这是个伟大的创新，可以说将互联网无线化。它利用大量的低轨卫星来提供网络服务，这样使得那些偏远地区不需要铺设光缆也可以轻易的上网，甚至你在地球任何地方都不会有网络困扰。这个构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如果技术成熟后，那些传统网络供应商都将会被淘汰，这样也不用在全球铺设那么多价格高昂的海底电缆，将会打破人类使用网络的限制。SpaceX 在星际大战日又发射了60颗星链 Starlink 网络宽频卫星，距离最后一次发射只有5天。根据他们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50万用户预订 Starlink。他们发射时使用的是先前重复用过8次的猎鹰9号火箭，重新回到 SpaceX 在大西洋的无人驾驶着陆船，自3月之后再度刷新了 SpaceX 可重复使用的飞行计划的记录，这是第115架猎鹰9号，而这也是人类史上伟大的发明。我们之前做的一期影片《马斯克的大脑入侵技术》中就提到，他的 SpaceX 是多么的伟大，直接为人类未来太空旅行或是星球之间的穿梭巴士提供了基础，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与太空舱，这可以算是黑科技了。而某些国家现在连发射火箭的推进器都无法控制坠落在指定地点，何况是整个火箭的回收。 SpaceX 可重复使用的火箭使得发射卫星的成本大减，所以就造就了 Starlink 的可行性。看来以后的地球表面将会密密麻麻充满人造卫星，就像之前的影片《苏美尔文明真相》中提到的地球编年史。在地球编年史中提到一个尼比鲁的星球，据说这个星球为了储存太阳的能量，就是用许多黄金的人造卫星覆盖了整个星球。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朝着这个目标在前进呢？ SpaceX 表示， Starlink 已经接获超过50万用户的月费定金，目前 Starlink 服务提供澳洲、纽西兰、英国、墨西哥、美国、加拿大6国客户 Beta 测试版，月租费$99，加上接收网络的卫星天线价格$499。而他们预计在2021年底前让网络几乎覆盖全球，并计划今年剩下时间推出其他产品。那么以后理论上只要你拥有 Starlink 就可以不受任何网络墙限制，当然这要看马斯克是否允许你这么做。现在登记的测试版暂时只能在你申请的地址使用，但是之后应该会启动随处上网使用模式。马斯克为人类带来的不只是电动车，更是自由的网络与星际移民的可能。根据他们向美国 FCC 递交文件显示，Starlink 服务最低下载速度为44 Mbps， 最高可以达到200，平均连接速度则为80。借由卫星联网，不受地形与布线难度限制，他们预期借由 Starlink 服务可以让更多人连接上网，同时也能满足诸多大众运输工具上的联网需求。不过每月使用费用为$99，同时还需花费$499购买卫星讯号接收设备，虽然价格暂时还不算亲民，或许等 Starlink 成熟之后就会像特斯拉一样越来越便宜呢。而目前 Starlink 卫星联网服务除了在美国境内开放测试，同时也确定会在英国地区开通使用，也将在菲律宾、台湾等地区提供服务，但是具体开通时间会因为各个地区而有所不同。例如台湾地区的话，最快可能要等到2022年开通。在第11次 Starlink 发射发布会上， SpaceX 透露已经开始测试下一代卫星，目前的工作方式是与地面站和用户终端进行通信，完成互联网的连接。而第二代的卫星将会使用更低的轨道，可以实现比前一代卫星更大的覆盖范围，而且还配备了太空雷射技术。这样一来，卫星能够传输数百千兆位元组的数据，一旦这些空间雷射器全部部署， Starlink 公司将成为在全世界传输数据的最快选择之一。当然这些卫星同时可以携带武器，甚至雷射武器，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一部电影《经济之国的有妻》里说的一样，在经济之国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被监视着，随时都会被从天而降的雷射光杀死，不论你躲在哪里都没有用。难道经济之国也是用这个原理吗？还记得当年特朗普 川普成立太空军的时候还不明白有什么作用，而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在太空做军事部署，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发生战争已经不只是地球上的事情了，如果两国交战第一件事就是攻击对方的卫星，哪一方的卫星被毁哪一方就在战争中失去了双眼，各种导弹将无法命中对方，就算有核武又有何用呢？但是现在这些低轨卫星造价低廉，再加上可以重复利用的火箭来运输这些卫星，低轨卫星变成了无法摧毁的目标，要从地面用火箭攻击这些卫星成本会非常昂贵，而且成千上万的低轨卫星也无法全部破坏。而日本也成立了太空作战队，主要任务是通过雷达等方式监控是否有太空垃圾等物体撞击人造卫星。太空作战队除了监控太空垃圾，一旦其他国家有任何攻击卫星的举动，也将保护日本卫星不受威胁，并可以用清理太空垃圾的卫星将有威胁的卫星摧毁。这样看来，人类终究有一天会展开真正的星球大战，而这一切从成立太空军开始。等马斯克的星际移民成功的话，不知到时会不会为了争夺其他星球真的发生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情节呢？那是不是甘顿也距离我们不远了呢？不知道大家最期待的未来科技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那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一下哦。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